太低，必须提高。卫生部长就话，禁令会维持十日，期间未完成接种人士只能够在特定情况之下离开住所，例如上班或者是购买必需品。十二岁或以下儿童获豁免遵守禁令。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天气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跟欢欣。不如一起听一下饰演乔一成的内地演员白宇怎样介绍他的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虽然咧系两个礼拜冇坐喺呢个位咧同大家倾偈，但有。好似有少少陌生咁，虽然咧一做咗20多年，都系坐喺呢一个位，仲坐正喺呢个方向。点解咧？因为过往嗰两个礼拜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咧40周年咧有一个特辑，而呢个特辑咧就真系节目丰富啦，咁啊请晒我哋所有啲二台嘅新嘅 DJ 啦、旧嘅 DJ 啦，所有我哋以前嘅所有同事啊都一齐翻嚟我哋香港电台，就欢度咗好长嘅一段时间。所以咧就呢一个特辑咧，我哋会将佢分开两个礼拜已经播放咗啦，就是、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一个礼拜日，我哋都会连续咧都系将呢个特辑播放。当然里边有好多同事，好多旧嘅同事，大家好 miss 嘅，好怀念嘅一啲 旧嘅朋友咧都会出现同我哋倾偈啦，同我哋讲起往事啊，同埋唱歌添。不过今日咧，我哋已经翻嚟呢一个 S 2或者系 Studio 2，用一个靓琴啊，一个靓嘅音乐同大家再次见面。大家好，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有阿乔同埋阿坚哥啊，咁啊呢啲咧都系我哋啲铁脚嚟嘅，非常之即系熟悉嘅音乐人。多谢两位。咁但系今晚咧，我哋当然会重新咧，好似惯常一样咧，会邀请一啲好朋友嚟做我哋嘅嘉宾。你好啊，汤记。 你好啊 ，Albert。我应该系我哋两个礼拜前 系啊 见过面， 成日都见啦。因为咧，我哋咁啱咧，就系我哋电台咧就我自己做完个人演唱会咧，就即刻做电台嘅特辑啦，40周年，即 系 好多重聚。即系喐下都几十年嘅，嗱，点解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40周年，即系开台咗，开咗40周年。咁然后咧，我见你咧就系宝丽金唱片公司。 我今年系30周年啊，入行。 你已经啦？ 已经啦，我92年入行。 哦， 而家2022， 咁啊，嗱就一层层啦。嗱，宝丽金唱片咧就50周年。咁咪揾翻曬所有寶麗金嘅舊朋友咧，咁你咧就30年前入咗去啦，咁所以你都有份啦，梗係要，但係你都係算 我係 講咧，你當晚咧都係一啲一般咧又唔係最細嗰、那個，都差唔多係最年青嗰啲噶啦，其他嗰啲 我第二年青。 第二年青啊！ 第一，唔系、最迟入行嗰个应该系我。 唔系，但系佢话最佢喺台度讲，我都唔知黄兴平话嘛。 系咩？ 系啊，黄兴平话佢系当晚即系、就是、最迟入嘅。 当晚最 你好似系早过佢少少。 佢早我，唔系佢前我一年。 系咯系咯。 佢93我， 所以你系师姐啦。 系啊。 咁啊，当晚佢有啊黎明啊，有啊李克勤啊，好多嘅。 系。 咁啊，即系全部都系我哋以前宝字头嘅唱片公司嘅 吓好同事。好开心，好怀念嗰个感觉啊。 系啦，咁啊之后咧，我哋又嚟嗰啲几咧十周年嗰啲，因为有 Uncle Ray 嘅荣休演唱 会，我又睇到。 你有睇啊？ 系啊，睇好。 咁我又唱咗两场喺红馆啦，咁啊真系好唔舍得，但系咧就好开心，因为同 Uncle Ray 即系做一个 farewell concert， 真系好有。 我見到啲相都，你哋都好開心啊 ！Baby 啊，我哋都 係啊，咁啊，真係好好有感覺。咁所以咧，即係你頭先講一路講啊，呢排見好多咧。雖然咧疫情嘅關係，但係反而覺得即係最舊咧，即係你知我的節目叫再重聚，這個感覺好強。即係尤其是今年呢一連續嘅幾個聚會，4、5個聚會。即系都系呢啲再重聚， 都系几多周年，几多周年， 几多周年，好 remind 我哋嗰啲岁数啊嘛。 其实冇所谓啊，不过女仔系咪有啲所谓嘅？你觉得咧？ 我就冇乜所谓，初初之前就好有所谓嘅，因为始终女人啊嘛。 系系。 咁而家我发觉人老系正常嘅事嚟嘅。 系啊。 咁啊，经历咗好多嘢，咁喺我事业上边或者系唱歌方面咧，更加会有个感情会多啲咯。 絕對係啦，咁所以你以前有啲歌咧，即係每一次演唱會咧，雖然你識唱嘅歌好多好多，但係咧我哋都會調翻轉，譬如同你合作又好，同埋嗰啲 fans 又好，都會要求你唱翻，哇，可唔可以唱翻嗰只啊咁？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係我就對我嚟講咧，即係作為一個歌手，我係絕對唔介意重複、重複、再重複啊，因為大家個 memory 就係咁啫嘛。係 啊，但係你改少少，佢哋都唔中意嘅喎，即係你個編曲改咗咧，佢都會覺得唔係嗰樣嘢嘅。 而今晚咧就冇得傾啦，你唔想改都唔得，因為你唱演唱會咧，好多時候都係真係同個唱片一模一樣嘅，真係一模一樣。咁但係今日咧，雖然咧嗰個樂隊領班咧都係呢、這個阿喬，但 係 佢喺個鋼琴嗰度咧，同阿堅咧，佢就唔一定唔會一樣，因為以前靚哥咧就係特登嘅一個鋼琴，一個 keyboard， 咁咧出嚟嘅效果 已經好好啦， 好抒情嘅， 好舒服啊！夜晚因為夜晚太多樂器，我會好嘈噶，我覺得。 我慣咗，我更加覺得，因為我好怕尖嘅聲音同埋好嘈嘅聲音，所以咧，其實我係其實幾憎去以前嗰啲的士高。雖然我嗰個年代，我成長年代好好興噶嘛。 我成長都有好多嘅， 好多 咩 Can Tom 唔知咩 嘢，個個都去噶啦。咁但係你都會去過， 去過。 但係我其實就好快走嘅。 但我喜意聽，我喜意去那些、聽走廊那些。 哦，那些舒服很多。 是啊，那時候聽女山姐、 啊、 山姐唱歌。 走廊有 分兩種情懷的，一種呢就是堅哥去得多了，就是那些很開心的人飲酒啊點歌啊，那些是開心歡樂的。但我又喜歡去什麼走廊，都是叫做 lounge。那些 lounge 就是那 些酒店裏面那些唱英文歌，我又不認識他，他又不認識我。即系我坐喺度， 我都有中意听。 佢唔知道我系边个嚟嘅，即系佢啲外籍嘅歌手嚟。 我知道我知道，菲律宾嘅 系啦，菲律宾多啦。咁有时咧外籍嘅，咁、但系嗰啲乐手，我好欣赏啲乐手， 即系 佢哋好 嗰啲。 系啊，系有时 double bass 钢琴梗有啦，有时打鼓咧，佢唔会大力敲嘅，好细力咁啊， 嚓嚓嚓嚓嚓。 咁咧呢啲情怀我最中意啦。咁、好似真系好似攞住杯红酒咁嗰种感觉。咁、今晚希望平时嘅汤宝如咧好活跃嘅，好有活力嘅。咁今晚都可以。我想都可以有回力，不過是隨心所欲。 隨心所欲啦。 係啊，好 relax 嘅。咁所以你有隻歌咧，其實個名真係好啦，叫做《緣分的天空》。 係。 咁啊，演唱會成日都唱嘅。 係啊。 咁但係今晚咧就會與別不同嘅版本。 好啊。 因為咧，尤其是會送俾海外聽緊。 係啊，有西雅圖個天空嘅朋友咯。 尤其是喺西雅圖嘅，不如特別點俾關正傑啊，好嘛？關正傑就喺西雅圖啊。 係今日唔喺加拿大咩？ Guys， 唔系，个个都误会咗，因为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喺加拿大噶嘛， 系啊， 佢喺西雅图， 佢喺西雅图啊， 系啊系啊， 关正健，我好中意你嗰只变色龙啊， 你个师妹嚟嘅，系 ，OK， 希望你中意。 缘分的天空啊，你今日嘅特别嘉宾汤宝如。 心痛，愚昧的我。 惜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风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心我唇冰冻，是这被爱听尽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 天空，因为歌词里面很明显听到有西雅图的天空。 是 你有没有看过这出戏呢？ 我就是因为看了这出戏之后呢，就叫陈少琪先生帮我写了这 首歌。哦，原来如此。 是啊，因为我跟阿 Jolin， 因为那时候 Jolin 向雪怀是我家 向雪怀是。 咁佢谂几都谂唔到，呢只歌点样写？因为呢只歌系一只韩国歌嚟嘅， 系哦系， 韩国嘅， 哦韩国， 吓赵容拔嘅。咁啊喺度谂边个写好咧？咁样，咁啊大家都谂唔到，咁啊我哋就不如 release 下睇一出戏啦。嗰时候仲喺家里， 哦咁样，系啊。 咁啊走去我唔知边度， 即系同监制一齐 睇， 同阿舒华去睇啊。 系啊，咁啊睇呢套叫做《缘分的天》，真系叫《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 ，OK。 系啦，系啦，咁佢英文叫做 Sleepless in Seattle， 系啦。 咁跟住后屘阿 Jolin 话，不如咁啦，就将呢、這个我哋睇呢个故事摆落去呢个歌词，呢只歌度啦。睇下少奇点样睇啦，咁样。 系。 我唔知阿少奇有冇睇到呢套戏。 实有啦，佢系一个。即係好有感性嘅寫詞人嚟噶嘛，而家都仲係好 active 嘅，仲係寫緊噶。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咁呢出戲都好好睇嘅，亦都 Tom Hanks 同埋 Matt Ryan 啊嘛，咁令到 Matt Ryan 都大紅嘅，即係呢一出戲啊，咁以後佢做咗一系列嘅，即係呢啲小品嘅愛情故事啊等等，係好 touching 嘅。咁所以呢只歌我覺得好有味道之餘咧就。即係好新咯，因為當時咁出戲啱啱上，咁又即係唔會話， 即係都係講關於網上嘅情緣咯。 係啦，咁即係好特別咯，即係嗰種感覺，即係比較新啊！因為呢出戲直情嗰兩個又紅啦，嗰兩個啲電影係好紅嘅，係咁，所以如果有隻中文歌而。讲翻个电影嘅故事都几 唔系，因为初初都惊会唔会冇乜人有共鸣咧？因为西雅图的天空过处咁样。 以后你唱咗之后咧，连西雅图都红埋啊， 系嘛？ 系啊，有啲后来有啲国产电影都系啊，讲唔知咩西雅图遇上北京啊，定乜嘅嘢？系啊，系啊，系啊， 北京遇上西雅 图啊， 汤唯 系啊，汤唯做 噶嘛， 即系讲佢哋去生 B B 啊嘛， 系啊，系啊， 好新意噶，其实呢啲都系 我有睇呢套戏啊， 有睇啊， 系啊，都几 touching 嘅， 几特别，因为系好时代感咯， 系 好时代感系。真的发生的嘛呢啲事 真的会有的嘛真的会有在外国生 BB, 但是没人照顾跟着遇上了一个男性的朋友然后发生爱情故事这样。 即是假变真这样。 是啦。 OK, 那西雅图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一下啦或者会不过那里是气候宜人的即是好像温哥华这样的暖暖不会很冻。因为在温哥华揸车来很快 是不 是是啊一过境差不多最近的美国大城市。 我很多朋友就说读书呢即是揸车去Seattle 就玩的了。 是啊因为它沿着出去那个公路都很漂亮的我一揸长途车。揸到哪里那吃个汉堡包啊这样 relax 啊那跟住又再揸。 你讲讲我真的很想去旅行。 是啊讲这件事呢就即是对你来讲呢不是只是旅行啦。影响埋自己的 身计 添。因为应该可以慢慢倾因为今晚汤宝如来到啦。即都唔係我又唔係好想好似即一般接受访问咁啦因为我哋太熟。咁呢咁熟呢就好傾嘅即係一个唔觉意你又讲咗好多秘密出嚟我又唔介意喎即係好即係朋友傾偈咁啦。咁其实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係同你做咗三十年朋友啦。 做咗三十年啦。 真係成日听 你唱歌。如果值得我应该有三十年。 尤其是 你又咁多演出啦， 你多好多 咁、 啊、 所以 你个舞台 最主要咧就系、是你个嗰个舞台咧。除了多之外是不同的地方、嗯、即去不同的地方很多。即你差不多可以应该找一本、日记即差不多那个面就是、一个世界地图。 你知不知道我有坐的机票、 哇是是是啱啦啱啦。每一张机票都是有一个演出的故事。直情厚到电几本电话簿咁啦，你个演出 嗰啲 boarding pass 咧，我系唔舍得抌，我想知道自己去过边度嚟。 系啊，几得意，好有心机。 系啊，我储咗有都有十年噶啦。 嗯，非常有意义。得闲咧就可以每一张boarding pass 嘅后边就可以摆一只歌咁、啊，可以出一张。 跟住delay 咗几耐？ 系 啦、 啊。不过咧，而家呢两年就暂停咗啦，唉，冇、得飞啦。 冇啊，三年都嚟啦，差唔多。 系啦、啊，咁今日嘅天气咧就我头先啱啱睇到吓弹出嚟咧21度就嘢，哇！濕度69%就乾乾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啱啦，因为我想点歌。我通常点歌咧就唔会无厘头咁乱点嘅。 系点样？ 虽然而家咧应该系入咗冬啦，吓又好耐。 立咗秋， 立咗唔止，立咗冬都立咗噶啦。 系咪立埋冬噶？ 但系我哋香港嘅天气咧都好似秋天咁靓，真系好靓今日呢排嘅天气。你有只歌叫《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好得意。 系啊系啊系啊， 约啦，约定嚟 约啦，而家约你啦，约大家。 系出现咧。就在秋天那些咁靓的景色底下， 好耐冇唱过只歌， 系咩？ 系啊，系秋天先唱噶咋。 每年唱一次都好啊。去边度唱好啲啊？香港我哋得一个地方，好似去大堂嗰度有几棵枫叶，细细棵嘅，可以喺下边嗰度一起唱呢一首《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难道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点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 秋天，不能忘的秋季，我曾和你痴情，不是偶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员工不满待遇，连续第二日发起工业行动。根据公司手机应用程式，多区生活百货速递暂停服务。十几个外卖送递员发起今日中午在 Foodpanda 天后木星街办事处外聚集。Foodpanda 強調，雖然認同每位送遞員有權透過公開活動以及拒絕接單表達意見，但公司無法接受意圖阻礙或者毀壞正在送遞的訂單、故意挑釁其他送遞員等行為，呼籲員工透過公司應用程式表達想法，公司會安排今個禮拜之內會面。公司又說，逐漸下調某些區域訂單的基礎服務費並不代表送遞員的總收入減少，樂意與送遞團隊在事實基礎上再詳細討論。大圍一個休班警員配槍走火，無人受傷。中午十二點幾，一名休班警員在加田縣加其閣的寓所，懷疑觸碰到配槍的扳機，導致走火。體育專員楊德強表示，政府會積極考慮大型國際運動會的電視轉播權事宜，相信明年的杭州亞運會全港市民都可以一起看賽事。至於政府是否會購買2024年巴黎奧運轉播權，就要考慮不同因素。楊德強出席奧運精英運動員網上分享會時又說，啟德體育園預料2023年底落成，到時可以舉辦很多國際和本地賽事，政府亦大力支持精英運動，過去五年投入體育發展的資源合共600億元，給予體育學院的撥款亦都由每年4億元增加至7億3千萬。日本東京都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上星期同日多1宗，連續3日少於30宗。當局明天開始會向全國各地運送一共412萬劑新冠疫苗，用作為民眾接種第三針，並且計劃在下個月開始為醫護人員接種，明年1月擴大至為長者打針。衛生部門早前決定為所有18歲或以上並希望接種加強劑的民眾打第三針，前提是他們必須在至少8個月之前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西九文化区视觉文化博物馆开了，其中一个展览名为《香港此地彼方》，以香港作为展览主题，大家会看到由60年代起的视觉文化艺术。 展览里面的内容是有例如平面设计或者是建筑模型、建筑图啊，同埋啲流动影像嘅，包括流行文化、电视文化同埋电影嘅，同埋animation， 透过啲艺术家或者流动影像者啦，去讲翻佢哋个人主观嘅对于在香港长大住嘅反应啦。 唔该晒 M Plus 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嘅简介。展览分为四个部分，有视觉艺术、平面设计。大家仲可以认识到香港地少人多呢个地理困难，同埋了解到香港点样影响世界。咁作为策展人嘅你，会推介边一件展品呢？ 第一件作品啦，系九龙皇帝嘅书法。咁我哋拣咗九龙皇帝做开始啦，系想提升观众其实视觉文化。是我哋环境里面一样嘢嘅，因为九龙皇帝在生嘅时候就喺九龙周围写字，咁佢系会揾啲公共空间去表达佢啲书法嘅，佢亦都系变成我哋流行文化一个成分。 香港此地彼方，即日起至明年十一月 ，M Plus 博物馆地下大堂展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时间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嘅节目，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继续会有音乐喺度 live 同我哋一路伴奏住我哋今日嘅情怀。阿乔同埋阿坚哥，唔该晒。当然啦，头先我哋已经出现咗，倾咗好多偈，唱咗好多歌嘅汤宝如。 你好 ，Albert。 汤宝如，有冇人叫你 Karen 嘅？ 好少， 好少吓。 好少好少， 湯記比較多啲， 好多 熟嘅咧，係 記者朋友， 記者都係咁叫。 記者朋友幫我作 嘅， 係啊，跟住就好多記啊，羅記啊， 羅記係啊，記即係其實都係好親切嘅講法啦。如果男仔就多數咩仔咩仔咯， 係咯， 華仔都有三四個。 係啊，你有冇啊？你有 我冇咩仔嘅， 你 全世界都叫我 Albert。 OK， 即系 Albert 你就会认噶啦，冇第 系啦系啦，都有其实而家撞名噶喎，原来 冇啊冇。 欧永权咪叫做 Albert Out 咯， 系，但系 Albert 我个脑就系你咯。 诶，做先啊嘛，先入为主啊嘛，系咪啊？ 咁其實誒唔出奇啊，因為改英文名同埋起碼我姓就唔係姓陳，你張黃河咯，就歐就少啲。 因為我英文名就係、是、我老師改嘅，因為嗰時候、你知英文中學、 啊、一定 係、 啊、 一定 要英文名容易記啊嘛。 諗亦都諗唔到，跟住老師就幫我。 O、okay, K、啊。Karen 啦、啊，唔知中唔中意。 幾好啊！嚇、啊，都幾襯啊！咁今日咧就阿、湯寶如咧，就當然會現場為我哋演繹好多歌啦。但我發現一樣嘢咧，就即係我都幾有少少暗喜，因為咧一個資深啊，你略資深嚇嘅節個歌手咧啊，竟然有新歌喎！係啊，呢樣嘢係令我有啲欣喜嘅，因為咧即係表示咧你仲係即係對呢、這、一個。乐坛嘅发展啊，等等咧吓， 我依然支持广东歌， 系啦，支持广东歌，同埋有一种心啊，有一种火喺度， 多谢多谢， 系咪？即系因为要做一只新歌咧，唔容易噶，你有作曲啦、填词啦、编曲啦、录音啦，吓各样嘢，要好多配合嘅。 因为今次其实我谂住出一只 EP， 系 咁啊，呢只碟里边，今次有蔡德熙啦，蔡德熙就系阿伍乐成嘅。其实呢只歌系两年前嘅事嚟噶。 系， 因为我两年前嗰时候咧就准备，即系录咗 系啦，咁推出啦， 就准备推出啦，年可能年尾咁样啦吓、或者跟住就疫情啦，咁啊疫情令到大家即系成个社会气氛啊，或者 咩嘢都要 hold 住先 ，hold 住先 啦， 系 啦， 点知 hold 咗两年。咁啊，而家疫情好翻啲啦，咁啊就将只歌放出嚟啦。 系啦， 咁 系啦，只歌都改得啱啦，叫错得起。 系啊， 咁即系以往有啲咩一路疫情之前，亦都有好多各样嘢啦，令到香港全世界都好似行错路咁样啊，搞乜鬼嘅咧咁。咁但系咧嗱，呢只歌咧又打咗三针噶啦，而家打咗三针出得嚟咧，就大家一齐新鲜地听听啦。经过咗两年嘅考验，好，我哋听听先啊，汤宝如嘅全新歌曲《错得起》。 主角走远，彼此距离一早看清，但没法改我个性，不相信错不起，还情愿输到尾。人如果需要勇气，凭什么首先拣心死？不想说对不起，谁人亦不免下错棋。我这样认真的游戏，做位输家也服气。哪怕在谁的生命当配角，我拼命投身参演，可会记住我？让感受这样真实流露，亦从无负我。每段情痛得过，只因我错得起，从来都不泄气。人如果需要勇，输家也服气，未可相恋我亦爱己。 经过了两年的疫情的洗礼， 折磨， 终于可以重出这个天地，音乐的天地。 我终于可以对得住阿吴岳成。 吴岳成为你写的一只歌啦。写词的是哪一位？ 张楚乔。 张楚乔。 是啊。 歌名就叫坐得起啦。大约会及知道是什么，其实是讲什么呢？ 其实是讲关于一些你做了一些事不要后悔咯。就算输了都是不要妥，即是不要气馁咯。继续向前行。无论感情又好，或者你遇到一些你不开心的事情都好，都要用乐观的面，即用乐观的一面去面对。 是一只好抒情的歌，但是其实是一只暗地的励志歌。 是啦是啦。 啊，你今次你譬如唱这个歌是你的最新的歌， 是 即最近期的。跟你三十年前入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唱歌有什么分别呢？ 有感情了。同埋好易喊，我想 而家好易喊。 唔係嘅，而家我都 OK 嘅，但我唔知點解我一上台咧，譬如一唱到一啲可能捉到我當時嗰個感覺咧，我就會想喊噶啦。 我係喊嘅時候，即係喺台上面喊。好多女仔都係咁嘅，即 係 可能即係 sentimental 啲啦，女仔比較容易啲，即係眼淺啲啦，容易觸動嘅情緒啦。咁点喺台嗰度又即係抽 烟。咪忍住嘅，通常。 忍到啊。 忍到嘅，忍到嘅。 唱出嚟会唔会又俾人知道嘅，有啲即嗰啲。 都会有嘅。 都会有。 都会有嘅。 加添咗啲感情添。加啲感情分添。係嘅，我就算唔好话喺台上面啦，喺呢度。 係。 我见好多个。 真係啊。 男嘅都有。 喊啊。 係啊。即忍唔知唱下嘅。即唔係。 我识唔识㗎。 哦，是人都识的。是人都识的。 我私底下你告诉我是哪个。 不是，这个是真感情。 Okay. 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就反而放低了那种在台上面很振奋的那种 戒 心。 即是我们不用化妆啊， 会 穿得很华丽的衣服。 哦，你没有化妆的。哦，如果你没化妆都那么漂亮的，为什么？ 你一行一善啊，真系。 诶，做 DJ 梗系要识几句呢啲咁嘅说话咧， 即系 招呼下人。 就算唔化妆嘅，我可以着对拖鞋入嚟得唔得 啊？得噶，因为你系夜晚啊嘛。 系咯。 即系夜晚，仲要系即系成日周边系冇晒人噶，净系得我同阿乔同阿坚哥，仲有我哋嘅控制员先生吓，有几个帮手啊，全部自己人。即好似翻咗屋企咁啫嘛，你中意一陣間叫杯奶茶飲下又得， 即系点都得嘅。真系有人即系女仔好容易即系塌，即系夏天咧，真系短裤塌对 sandal 咁样咪。 即系入嚟 系咯，嚟唱歌咯，冇人睇到噶嘛。 我又好想知道边个，真系 好 casual 拖咁样入嚟。 系啦，即系冇理由化行晒妆咁嚟噶嘛。系啊，即系如果电视就唔同啦，因为随时有。有記者啊，隨時有好多影相啊， 係 咪？咁啊，即係要化行裝添，唔係話化妝，要行啲啊，因為一 行少少， 行少少，因為多數都有嘅，即係而家嘅。 但係而家好啲啦，戴口罩咧， 係啊係， 就化隻眼得噶啦， 係咪真係咁嘅？ 真係噶，我係。你睇下我而家即系植咗眼音帽啦， 系 咪？就咁就 OK 噶啦。 咁即系之前其他就唔可以唔理 嘅。唔理噶啦，我唔理噶啦。 即系口唇膏都唔使搽啦。 润唇膏咯，而家天气干啊嘛，而家嗰个干燥69啊，大佬。 系啦，即系总之要化对眼啦，因为永远都要。 即系有神啲咯，唔好咁攰咯。 啱嘅，啱嘅吓，女仔应该系 应该要注重自己仪容嘅，无论你系咪 artist 都好。 我又想问你咧，即系。譬如你成日去出外登台啦，要搭飞机啦， 嗯， 化唔化妆嘅咧？ 我唔化噶，我好憎化妆。我同你讲真系好憎化妆， 即系如果可以唔化就绝对唔化， 绝对一条眼线都唔想画。 即系喂，点解？ 我中意自然咯， 嗯， 即系靓唔靓都系咁天生出嚟噶嘛。你冇位去加啲嘢落去咯， 但系你 工作上要真系要化妆，真系冇办法啫。 因为电视啊或者登台啊，一定要啦。 咁当然系靓啲啦，咁但系我觉得自然美系最靓，同埋内心嘅心系靓系最紧要咯，都系。 所有我谂化妆系一种对于女仔尤其是系一种礼貌嚟嘅。 是不是死啦！我不喜意化妆，是不是冇礼貌？ 唔系，即系睇你咩场合咯。即系譬如你而家上嚟呢个节目，你可以唔需要化，系咪？因为我如果我唔熟咧，你又要化少少。我熟咧唔紧要。咁你譬如你人你去饮啊，你去饮完全唔化妆，求其着 唔得。 咁咪即系冇礼貌， 唔尊重， 唔 尊 重，冇错啦，系啦。我相信场合好紧要。 系啦， 即系譬如即系老老实实啦。如果突然间话你有嘅。叫你去相睇你，我唔信你唔化，几底要靓啲啊嘛！ 唔系我睇下咩睇下咩样先。如果我知道咧唔好啱我心水嘅咧， 特登啊， 整几粒大粒物咁啊喺块面度 吓吓佢先。 系啊， 等佢快啲。 有咁丑化咁丑。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搭飞机咧，我都见到好多女士咧，系尽量即系要休息。所谓休息咧，连个面孔都。 系，因为你成日化妆啦，你嗰啲皮肤都会差啦。 系咪咁样嘅？系咪 噶？ 咁诶，即系尽量俾佢 唞下先啦， 唞下先， 吸下啲毛，即系新鲜空气。 好，我哋而家咧就系即系之前咧，将所有嘅好似好厚嘅粉喺块面度卸下，回复翻自然，用好 relaxing 嘅感觉去演绎呢只叫做夜机，搭夜机唔使化妆， 系 好嘛？ 中全。 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到晚安，离离西雨茫茫星光，明朝中别来惊慌，投身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 少少想喊， 点解啊？呢只歌你有好多感触啊？ 都有噶， 嗯，点解？ 因为喺飞机都有情缘嘅， 系啊， 系啊，呢件事 我讲嚟听下啦，真系，喂，几得意喎！喺飞机情缘，调翻转就好多啦。 我谂每个人都可能即系有试过，可能你隔篱 坐正隔篱， 因为嗰阵时冇嗰啲一格格嗰啲， 冇嘅吓 吓，你就算我坐 business class 都好近，可以倾偈，可以倾偈。 咁我就试过有一个即系我谂大约我嗰阵时候几多岁啊？嗰阵时候我应该系26、27岁啦，嗰阵时候要去第二度做嘢， 系 咁啊！突然间坐咗个男人喺隔篱，咁几好样， 多数啦。 跟住佢就闹我倾偈， 系 咁啊！你好熟口面啊， 系 我系咩？ 嗯， 你系咪唱歌咁样？ 系啊， 咁我话哦系啊。跟住佢就話：你係咪邊個邊個邊個？我係係咁樣。咁跟住開始傾咯，咁啊大家傾。我又覺得佢好有禮貌啦，咁啊同埋又好有學識啊。咁好多，即係好多嘢吸引到我啦。嗰個機程都有3個鐘頭嗰陣。 哇！ 機程啊，嗰陣新加坡我記得我係。咁跟住佢係新加坡人嚟嘅。 係。 咁跟住就。大家交換咗啲， 未先，快得滯，係交換電話號碼先。 係啊，跟住交換咗電話號碼，咁我就知佢做咩職業啦，咁啊，知我做咩職業啦，跟住後屘佢又打，真係又打俾我，佢真係打俾我，咁跟住就話啊，可唔可以出嚟食飯啊咁樣。後屘我就諗下，都係唔好啦，因為嗰時候細個啊嘛， 即係諗住咩人嚟嘅喎， 唔知咩人， 驚驚地。 跟住我唱片公司都係話：你傻㗎？係 啊， 你做佢去做嘢啊！你因為我哋真係幫做嘢啊，你做嘢你竟然即係咁樣唔得㗎？你俾人呃咁樣點啊？你又唔知頭唔知路咩？ 都唔知嘅， 係啊，咁就跟住。 就冇聯絡啦， 冇聯絡啦。 咁都係一個密碼符號嚟嘅，即係永遠一個一個寓意嚟嘅。咁都好喎，可能係一個美好嘅回憶嚟嘅。 都係嘅，都係。 即係如果咁啱，即係好似頭先你哥咁搭夜機，更加有 mood 啦。 係 啊，即係大家都好靜咁瞓曬覺，你哋兩個喺度融融細語咁傾偈，都係一幕。 我好中意搭夜機，因為夜機可以瞓覺。 係啦，都係一幕 MTV 嘅 scenario 嚟。 係啊， 係好有 mood 嘅。第一個鐘咧，原來即係你個夜機咧飛飛下咧，飛咗成個鐘。 係啊， 一陣間咧新聞再見啦。 好 啊。年之內正式成立。正式設立起始租金並制定最低人均居住面積。英國首相約翰遜稍後舉行記者會，外界預料他將會就蘇格蘭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的協議作出回應。較早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埃斯皮諾薩形容協議是向前邁進一大步，包含了減少使用煤炭的承諾是前所未有。他強調將全球暖化限制在攝氏 1.5 度的目標肯定仍然存在，又說大會讓一些國家對各界會按需要加強轉型抱持希望。埃斯皮諾薩說必須緊記有幾百萬人仍然依靠化石燃料行業為生，各界一方面要知道要清除非常大量的排放，另一方面也都要平衡在這樣做之後對世界各地很多人帶來的社會後果，特別是貧窮國家的民眾。六合彩搞出號碼一、十一、十五、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特別號碼是八號。頭獎冇人中，二獎四注半中，每注係派30萬幾。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預測天氣乾燥，晚間漸轉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0度，新界再低2-3度。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3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传真就在5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蝕，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这里餐厅来的，不要在这里喂人奶啊。 经常在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不可以喂人奶咁不雅。为什么喂人奶要好像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时间到了晚上的10:08，我是Albert Lang歐瑞強，我們是2000靚歌再重聚。現在氣溫是21度，濕度69%啦。咁而本港地區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氣預測啦，就天氣乾燥，晚間漸轉多雲，市區最低氣溫大概係20度，而新界再低2-3度嘅。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係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而本周后期天气稍凉，大家其实夜晚出街都要穿多件衫，有风吹埋你呢是会凉凉地冻冻地，穿返件薄薄的冷衫或者风褛，听汤宝如同我哋唱现场的，因为而家吹緊风，风里的缤纷。 无需伤心，心中有爱，不应有恨。共你相逢，信息分离，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不必去想，为何不生？ 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好好听， 曾路德的歌叫做《风里的缤纷》，应该是他写的，这首歌 是吗？这首歌是他写的吗？ 是啊， 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他写的， 好像是，我现在开始有些识得太多歌呢，少少捞 乱了， 我觉得是他写的，我印象中，我好中意，我成日同佢讲话，我好中意你，可唔可以唱呢啲歌？ 呢啲歌好好听，同埋啲歌词又写得好。 系啊， 今日啊，汤宝如我哋嘅特别嘉宾啦，又同我哋演绎翻呢一只狗嘅，佢系电影嚟噶噃， 系咩？ 系啊，电影咧就叫做《文仔的肥皂泡》啊。边个系文仔呢？就系啊， 边个做噶？ 张国强啊 ，K K 啊， 系咩？ 系啊，啲老友啊，老友记。咁啊，以前即系一路落嚟几十年啦，喺电视圈也好啦，电影也好啦，歌坛也好啦，啊。如果是 KK 就更加了足球圈了 是的你們是 明星足球隊很久明星足球隊隊友了很久了那 其實拍了這套戲 他有拍戲的他有拍很多戲的 是我知道、他都跟我做過 是的你有沒有拍過電影 有 是的 那些什麼陰陽路啊三 點鐘啊是的陰陽路好像個主題曲都是 不知道哪个没有的因为这些经历片通常都很少有除了这个叫做爷爷痴缠之外 哇这个出名了 是、啊、我想都没人再够胆再有这个经历片 的经历片就不要搞了、 啊啊啊、 因为刚才讲的这些风雨的缤纷虽然是凉凉地现在的天气但一只就是、在个天空度呢啲隨風飄揚緊嘅咧，係啲好晶瑩嘅番間圖，哇，好靚嘅。都好多時候咯，我都幾中意嗰啲小朋友咧喺公園嗰度玩呢啲咧。 係咪啊？ 尤其是而家嗰啲翻個機咧，喺嗰啲佢整好大個都得 嘅。 我哋以前淨係哇，乜咁叻嘅咁，即係最我最初見到嘅時候啊，以為佢變魔術，但係其實我哋以前都好傻噶嘛，揾支飲管咧， 係啊， 好細個嘅，又好容易爆嘅。但係佢而家啲好靚。講起風風雨雨咧，一定要演绎你嗰只超级经典都唔系普通经典歌，超级经典赚好多钱嘅歌，容许我将呢个实情讲出嚟。 系嘅， 即系你唱呢半只歌咧，真系犀利。 即系都系多谢宝记啦， 系啦，当其 多谢学友啦， 学友系啊，咁啊。咁誒，呢一個 MTV 啦，即係呢個卡拉 OK 嘅版本。 我估唔到係黑白嘅， 都特登噶嘛。 黑白旺我 啦，係啦，旺你啊！咁但係真係呢一個片段咧，到咗而家你喺卡拉 OK 咧，都必然即係會播放啦。我講緊當然大家都知道係《相思風雨中》，咁但係九成九咧都會係即係唱卡拉 OK， 即係你原裝正版嗰個音樂嘅伴奏。我想今晚呢即我都同你唱过原装正版好多次啦即是在台上面。咁但是今晚呢阿乔啊同埋阿坚啊喺度呢用啲二千靓歌版啊你有冇唱过 未 即唔系你嗰度 Richard, 因为你系原装正版啦冇办法啦吓你唱亲都要原装正版。 我可以唔原装。 吓试下。 有冇 jazz 啲呀 唔使一定 jazz 嘅总之抒情嘅随心所欲版。 好。 唔知阿乔点弹。 好。 佢点弹，我哋点唱。 好啊， 当然要更加深情过听嘅《相思风雨中》，应该大家都好少听到系汤宝如咧咁样演绎过嘅，尤其是呢首。 哦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此生遇冷风， 纷飞各天涯，怕朝可会相逢。 潇潇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否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几相思风。尘多作弄， 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此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染红。你巨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此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染红，别后路上珍重。 都几离愁别绪喎，咁样唱 系噶， 多咗呢一份感觉，好似，因为咧，即系通常喺卡拉 OK 听到， 系 多数都系欢乐时光， 系 大家唱得好高兴咁样吓，即系冇乜，其实呢只歌系真系离愁别绪嘅， 系啊，啲词啊写得系好好嘅， 咁啊最重要咧就即系个女主角同埋男主角咧都系真系。好散鏡不過即係講起呢個歌咧，係咪即係咪真嘅？即係譬如話我估啫，成日同人即係取笑你啦，即係哇！你唱呢半隻歌咧，即係揾咗好多錢啊，飛到無數咁多地方，即係唔係好多錢，而係即係大部分嘅演出都可能。即係有一個部分係因為呢隻歌嘅。 基本上連。內蒙都有找我唱的， 內蒙古嘛，我演唱會都笑過你，即係因為全中國咧，雖然咧大部分的地方都不是講廣東話， 係，但係佢哋都 中意聽 廣東歌， 中意唱添。 我試過跟他們對唱，他們真的很有用心去唱，啊， 即雖然音不是很準確， 能緊八分手但不緊要的，但他有誠意的， 是啊，他能夠可以即跟你合唱，即跟你原唱者合唱，他已經是哇終於即願望成真的，是 的， 啊，有沒有好像我在演唱會上即取笑你，即系话我， 你系冇取笑我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整只嘅 系真的。 你同我合唱，我送翻一百头羊俾你， 马 啊，送一百只马俾你， 我就可以入马会啊。 诶，呢啲真系有时好似讲笑，但有时系真事嚟，嗱，即系都唔出奇。因為即係我哋全世界咁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民族、唔同嘅語言、唔同嘅人類，即係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就將竟然可以一隻廣東歌，香港嘅廣東歌， 可以將即係整個中國。 其實真係我真係諗唔到呢只歌可以。 你當其時你點知啦？ 都知啫，咁多合唱歌 系 唔先？ 系啦，你接到呢只歌嘅时候，你话我阿张学友同唱，你记唔记得点样嘅嗰、那个感觉？ 我嗰阵时仲教紧书，我记得嗰阵时啊，嗰啲小朋友休息咧，我就听只歌。咁呢只歌佢就话帮我听咧，就系一套电武侠剧嘅主题曲。 系。 咁跟住嗰套戏系冇出过嘅吓，唔知道叫江湖定乜嘢，我唔记得咗啦。 系啊，冇人提喎。 冇人提喎，其实系主题曲嚟嘅，唔知插曲嚟主题曲啦，我唔知啦。咁我咁得意嘅啫，咁古装。 但系你第一次听到系张学友同你唱喎， 好开心啦。 系啊， 即系个心跳噶嘛， 系 咪先？咁虽然大家唔系一个录音咋，但系即系都有压力。 即系其实呢只歌咧，讲个。秘密就是其實分開錄的 是啊，我唱先。 係啊， 咁跟住學友唱嗰陣時候咧，我有過去嘅。咁啊，因為歐丁旭做監製噶嘛，咁啊，佢話你聽埋學友唱，如果學友唱得點樣，你佢會教你點樣唱咁樣。 係係。 咁啊係啦，成個過程就係咁啦。咁啊，好似小妹妹咁樣坐咗喺度聽佢唱。 你又真係全新人啊嘛！你嗰陣小花嚟噶嘛？你嗰陣即係，但係呢一個唱片公司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方向同埋做法咧。永远都是找一些旧大神， 是吗？ 永远都是，个个都是的。 在 Prado， 是不是 Prado 的时候，你那时候那个时代都是 的。我是啊，旧大神，不知道我就少，我有跟陈秋霞那些都唱 的。都好啊。 但我最想呢，但是他没有跟人家唱过，就是邓丽君。 嗯。 哇，如果有，即是成日见的，但是他有他录，即是他不跟人家合唱的。 我在想邓丽君好像没有合唱过。 我说想不到啊，直情。是啊，真的冇喎。 邓丽君是冇合唱过。 是咯、啊，即系唔系净系唔系净系冇同我啊，而系个个都冇。 我想大家如果系、 啊、如果有就发达啦，真系 冇可能 开心死 有如果早唱咗啦，我哋 系啦， 点搵唔到？ 系、啊、真系冇，真系冇。咁啊，所以即系我谂嗰个大家个合作嘅 interaction 咧，好宝贵吓，因为同一间公司先系即师兄师妹师妹咁样啦吓，即系关正杰带雷安娜咁 啊，系咩？ 谭哦有 哦有 人在旅途耍女士已经系啦 ，OK， 佢嘅红即系当即系啱啱出道即刻红嘅， 仲有嗰个柔情常在我心间嗰、那个系 柔情常在我心间就系关正杰同黄露仪。 是不是又是大王？ 王老二呢就是不是王老二是一个已经成熟了的新加坡的、 oh. 的红歌星来的。不过他们就是跨越同一间公司不过跨越来香港、oh. 即是大家一起合作。 嗯、 mm-hmm. 即是很多合唱呢都是即是成为经典。 是。 不过是一定这歌爆红而是很有纪念价值。是不 是是。 流金岁月里面有很多这些情怀。很喜欢这些歌你揀得好。汤宝如，你的流金岁月是怎样的呢？ 重演，无言。 即系叶倩文嗰只流金岁月，真系由歌名跳到个歌词，呢种情怀都系我哋最向往。睇个钟，原来真系好似啲岁月，好似一路流逝咁样，好快。到咗10:30啦，我哋仲有一半嘅2000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汤宝如。他用一些同在台上面很与别不同的演绎方法，很抒情地同我们度过2000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话，本港当务之急是在收紧豁免安排，以达至与内地通关的要求。建议安排机组人员接受7天的酒店检疫，取代自我观察。对于两名获豁免检疫隔离的机组人员进入社区之后确诊，许树昌认为造成社区爆发的机会不大。他提到过去亦曾经有机场工作人员确诊，并且同社区接触，但并没有引起爆发，市民无需过分担心。但他说不是每次都这么好彩，今次再出现有关情况，证明再度收紧豁免安排迫在眉睫。他又说大部分机组人员已接种疫苗， Delta 变种病毒潜伏期短，大约4日半，7天检疫期应该可以阻断传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透过调整外佣指定检疫设施数目和入住名额，每日来港的外佣人数已逐步回升。他又说菲律宾和印尼的疫情持续放缓，当局会观察两地疫情、疫苗接种率的进展、抵港确诊率的变化，来调整从两地输入外佣的进度。罗志光在网志建议雇主在外佣续约期间劝说和安排他们延后放假回国，一来可以减低感染的机会，二来避免回港的时候受到阻滞。旅发局表示，香港跨年倒数演唱会门票抽奖明天起一连10日登记，今个月24日下午5:30截止，由电脑随机抽出1500位的得奖者，每人可免費獲得2張門票。旅發局指出，門票並非先到先得，登記先後次序亦都不會影響中獎機會，市民無需急於登記。今次是旅發局相隔2年再次舉辦實體除夕倒數活動，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舉行，入場人士要完成接種2劑新冠疫苗並使用安心出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53粒星链互联网通讯卫星送往太空，搭载这一批通讯卫星的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发射场发射。自2018年启动星链计划以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经累积发射超过1800粒星链卫星，目标是到2024年在太空搭建由大约12000粒卫星组成的星链网路，从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6岁，打咗新冠疫苗啦。 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还有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不少的树林都遭到破坏，政府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林工作，亦都引入了很多适应力较强的外来先锋树，希望可以加快绿化的进程。今日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台湾相思、红胶木或者是爱氏松等等，都是当年常用的树种，亦都遍布在香港的郊野。虽然植林工作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但是因为林区的树种太过单一化，而近年这些树木亦都开始出现老化现象。因此政府和一些不同的企业机构亦都开始了一连串的本地原生树林的保育工作。就等长春社总监苏国贤同我哋介绍一下。 我哋以前种嘅树木呢，有唔少系一啲外来嘅树种嚟嘅，佢嘅寿命呢亦都系相对短，但系呢佢哋又几霸道嘅，因为佢哋为咗要喺一个恶劣嘅地方生长，佢会阻止其他植物或者其他树木喺个林底之下呢生出嚟嘅。咁佢嗰个排他性可以靠佢啲叶啦，释放啲酸性嘅物质啊，或者其他，甚至係阻止其他植物嘅化合物出嚟。所以呢下面个林底呢係冇嘢嘅。佢一死咗咁咪变咗光秃秃囉。咁我哋发现就唔可以咁做。而家管理呢啲植林嘅即係政府部门啦，佢哋都考虑緊，其实亦都做緊㗎啦，就係喺佢哋下面呢种返啲本地嘅植物。咁亦都将一啲已经老化嘅树慢慢一啲一啲咁样斩咗佢，咁通常唔会全部斩晒嘅，将唔得嗰啲就间住间住咁斩，再种树。个目标其实就系增加成个树林嘅多样性，同埋增加嗰个树林嘅可持续性。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少少21度啦，今晚咁啊，但系都未试过头上飞花嘅吓，香港应该唔会落雪。 不过汤宝如你都会挂住日本咧，好中意日本嘅。 我谂好多女士都好中意日本啊，因为。有好多嘢食啦，有好多嘢买啦，有好多地方去啦。 咁尤其是日本咧，即系而家可能冇咁，可能比韩国咧就即系添咗好多光嘅， 系 啊，即系攞掏咗好多，即系 over 咗添，有人话吓，即系过咗个头添，好多嘢，好多嘢， 尤其是电视剧啦， 电视剧嗰啲唔好讲啦，即系譬如买嘢都系嘅，即系你连 fashion 啊嗰啲，即系所有以前嗰啲我哋个年代啦吓，即系或者你初做。少女年代，即 系 好向往日本嘅原因就系即系未有韩国呢样嘢啦。 系啊， 咁啊，所有啲靓嘢、新潮嘢，即系 trendy 嘅嘢，全部都系日本。咁但系冇得讲嘅，因为我哋香港乐坛都系全靠日本嘅乐坛， 好多 version 都系喺日本。我哋 唔系好多，系差唔多九成。 系啊，我都系， 系啊， 我好多歌，我记得第一张。唱片都是、哦、 全部都是 绝对是个梦中岛美雪 是的 是的是四风雨中是 original 全部都是 original 是又是日本歌来 的缘分的天空又是韩国的、哦、 是但是呢、你是这样的个个都是的 superstar 都是的、 哎、是 你是但说你是但说你是但说一个即巨星任何一个巨星嗰啲最红嘅时候，即系八十年代咧讲紧吓，咁都系日本歌诶 cover version 咧超红， 好多 系咁。我哋即系睇一睇呢个十大金曲嘅 list 啦，真系有八成以上 咩酒红色的心、啊， 全部都系噶啦，全部都 玉置浩二，我谂 玉置浩二、五轮真功、啊、谷川新司，你头先讲嘅抒情啲嘅 中心名菜啦、啊，近啲啦， 全部啊都系啊，咁所以冇所谓嘅。好嘅音樂，如果能夠我哋好聰明地借用咗，嚇變成廣東話咧更紅， 係啦， 咁先難得。不如咁啊，即係而家點會猛咁諗翻以前咧，又講日本咧嚇。咁雖然而家冇咁 hot 嘅，咁但係呢兩年咧，即係唔好話日本啦，韓國唔好講呢啲咯，就算遠啲嘅加拿大啊嗰啲，因為我哋啲朋友喺度， 係啊， 我就成日都有溝通就係有時因為而家電話方便啊，或者 WhatsApp 方便，都係。 有視像啦，又可以 係啦，起碼咧有三四地方，我會即刻搭飛機過去探下啲朋友，探下啲親人啊，啲咁。曾經呢兩年你點樣度過？你係咪好似你隻歌咁啊？呢隻歌呢個叫活著就是等待啊！ 係都唔知道等到何年代何日啦。隔離又試過隔離過啦，咁我試過隔離三次。 你都好犀利喎！ 第一次 OK 嘅十四日。第二次就14+7，咁嗰七日咧就可以出去嘅，但系你边度地方都去唔到，因为你有个码咧，如果佢唔转绿嘅话咧，黄嘅话咧，好多铺头唔俾你入嘅 ，OK？ 点样先至可以转绿啊？ 要过咗廿一日，你个检测报告系呈呢个阴性咧，就冇事啦，咁啊可以 轉綠。即系你出去都冇用，你入唔到所有地方。 系啦，咁你就逼住你自己廿一日啦，家居隔离啦吓。咁跟住第三次咧，真系廿一日啦，逼住喺个酒店度廿一日。咁啊，经历咗好多嘢啦。 做咩咧？嗰廿一日？ 嗰廿一日里边，就每一日十点钟起身咧，就俾佢探热啦。 每日。 每一日就两次嘅，十点或者四点。咁跟住就话三日之后就会做一次核酸啦。咁啊，到最尾又做一次核酸啦，咁样。跟住哇，个我睇晒成个东京奥运啊！ 咦，几好喎，好健康喎， 一日 好健康喎， 因为冇人肯收留我嘛，最尾个七日， 系 因为好多 都系要喺酒店继续住。 系啦，咁跟住喺嗰14日里边经历咗就系啲所有嘅演出系断晒。 即本来有啲要做，但系都系都唔 因为我有嘢要做，我先上去。 系咯系咯，所以咪系啦。 系啦，咁喺第13日。13日啦，就知道原来突然间某一个地方又爆啦， 所以要 cancel， 又要 cancel 所有 show， 因为好多地方唔敢咩呢个大事， 即系叫做即系百行一转啦。 系啦，咁我就惨，就同个朋友食咗餐饭，做咗一次核酸，然之后就就翻嚟啦， 就好叻啦，就唯一嘅得到咧就系转咗健康码绿色。 系啦，咁不如你叫我再嚟多一次嘅，我谂唔该，香港政府可唔可以快啲通关？ 唔好等我哋啲香港市民咁辛苦啊！ 等你好感性地、好投入地， 哎、真系 好怀缅地唱呢只叫做《活着就是 等 待》。等 待，我谂全香港有人都会等待呢日嘅通关。 不过咁啱咧，系你只代表作之一嚟嘅。 就是 等待， 等待啊！唔系，横掂都等咗两年啦。 其实每个人都活着，真系等一等紧一啲嘅嘢出现嘅，系咪啊？ 咁咪啱嘅，系无论自己 心里边有啲， 心里有啲嘢系有目标又好啦，做嘢又好啦，感情又好啦，吓、啊。咁你系咪等到晒啦？ 未等到噶。 譬如有啲咩想等到？ 我希望我嘅家庭能够好。尤其我仔仔啦，我希望佢能够即系睇住佢 成长啦， 成长啦， 睇到佢 出嚟社会做事 啦，大学毕业一路咁样一路上去， 呢、這个都系我一个等待啦。 不过一定嘅，呢个系自然地成长噶嘛吓。 即系去到呢个阶段就系家庭为主嘅。 一定噶啦。 即系我自己嘅方向就系咁样咯。 嗯， 我谂每个人咁多都唔同嘅，其实。 嗯，当然不同，但是我想这个是我们即 正常的，可能是中国人啦，或者正常的人都一定一定是跟你一样的，即是你的小朋友由零开始一路看着他出世，一路咁成长， 十几岁 啦，系啦，系啊，同埋有啲唉，真系千辛万苦吓，话要搵间好啲嘅学校啊， 过晒啦，而家 过几关未有牌未过， 诶，过咗好多啦，过咗好多。 大学咧 啊，争呢个啫， 系啊，你就算你佢自己识搵到，你都会忧心， 都忧心， 少少吓，即系出嚟社会做嘢咧，都仲系， 即系识咩朋友咧，有 得仲系，咁即系人哋嗰啲诶，经常讲嘅真系好啱嘅，就话即系长忧九十九吓，吓即系一百岁你都呢九十九岁你都系要 担心， 担心吓，就算唔系真系好好出面咁，但系个心里边 系啊，做妈妈系有 咁嘅感觉，尤其是妈咪添，嗯，最重要就系。互相好似呢只歌咁，个心里边有对方， 冇错， 关心对方。如果喺两地相隔嘅更加，惦念住。若我可叫住夕阳，叫它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辉，为显得更美丽。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可紧握你双手，过此生的每个晚上。 當然呢隻歌你叫做常在我心間，英文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就係你個師兄偶像啦，關正傑。 偶像關正傑 啊，咁啊佢同阿黃露儀唱嘅。 黃露儀而家喺 應該喺新加坡啩，因為佢新加坡人嚟嘅。 新加坡人嚟 嘅。咁但係佢原本咧未嚟香港，即係叫做黃鈴鈴嘅。 是 他真名 来 的， 是即是 他是很多唱片的，是已经是、 哦、 即是他来香港之前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歌手、 嗯、 他更加唱了很多英文碟的。英文的名字叫 Tracy Huang。 哦 ,Tracy Huang。即是他 Tracy Huang。 又是他。又是他。好的。那么歌名字常在我心间，那么喂看看喂汤宝如上一点的了就来。 好快啊！時間 大家再唱多隻咧。講起即係以前啲師兄師姐啊，你係位應該係師姐啦。 呢個係我師姐，呢個係我偶像添啦。 係 關淑怡小姐嘅犬犬聲光啊。 識唔識寫犬犬兩個字？ 好難寫，唔識。頭先我都係讀出嚟嘅啫個字，好深。 不過講真啊，喺呢隻歌出現之前咧，好多人都唔知道犬犬係咩嚟。犬犬星光下，我知道歌名 揽住 好啦，同音符音乐。 爱慕从来是短，美丽情来善变，不相信这一天，如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长长半生缘。声着许相欠，情话已伴芳芬，没间断。如经过排练，爱恋片，看星光再恋，你跟我牵犬，在这夜前，从难碰见。昨日从来是灯，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癫，迷恋。从来是灯，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现，迷恋你留在我身边，看星光再暖。这夜前，从难碰见。昨日从来是灯，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现，迷恋你留在。 一听翻呢啲歌咧，真系好多回忆噶吓，好多当日但系我一路听你呢个歌咧，就唔知点解我哋弹到一个景象咧，就系我第一次见到关淑怡， 我都系见到关淑怡喺个。

too caught up in me to see. I'm holding a fortune that heaven has given to me. I'll try to show you each and every way I can, now and forever. I will be your man. 时间系11:08，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有汤宝如，汤姐啊，我哋最近都谈论一出电影啦， 系啊， 其实都唔系因为 万众期待 系啦，咁啊一路播放紧，咁亦都人去睇啦吓，咁 你有冇睇啊？ 我未。 我睇咗啦， 睇咗啦， 系我真系我劝大家咧，就如果真系想睇呢套戏咧，啊梅艳芳呢套戏咧，唔该攞包纸巾先。 你真系咁？ 唔系，系真系所有嘢因为我哋做呢行啦，我哋又我同梅艳芳个合作冇合作。 嗯， 我系新手嗰时候同佢唱过一次《夕阳之歌》。 嗯， 咁。那個印象到而家，當然我到而家都冇辦法忘記啦。咁到佢 咩情況會同佢合唱呢？ 因為我參加新手，我入咗五強嘛。 你就唱佢只歌。 咁係啦，咁我就揀一隻歌嘛。就阿妹就話：你隨便可以揀一隻歌嘅。咁我好中意《夕陽之歌》，我就揀咗《夕陽之歌》。 咁當其時係因為阿妹係評判同埋一個指導 評判嘉賓， 嘉賓指導咁樣啦。 係啦，咁樣就每個都會唱嘅。咁我就同阿妹就唱。妹姐唱呢个《夕阳之歌》， 即系同佢合唱添， 合唱添， 哇！ 嗰阵时候，哇，嗰、那个即系嗰种感觉系你谂唔到一个咁天王巨星， 自己可以同佢本个偶像咁，可能系一齐唱歌， 根本自己个粒沙都唔系嘅人同佢唱歌，你嗰个感觉系点样咧？系、即系星象系天啦，系咪先？ 哦。今晚你都可以暂时搦开包纸巾先，唱翻下梅艳芳嘅。 呢度系希望大家即系支持一下，值得一睇。 咁尤其是我哋圈中人咧，尤其是认识佢嘅人咧， 我谂 尤其是一啲同佢相熟嘅人啊，我相信我未提，但系我即系听好多人都讲，我即系梗系会提啦。啊，睇下。仲有睇埋佢旁边嗰啲人咧，我哋都识噶嘛，即系成出戏里边嗰啲人都应该识嘅， 识晒啦， 成出系啦，咁所以不如讲你跟住落嚟都唱好几首梅艳芳嘅歌， 好啊， 呢只 唱就轻快啲， 好啊，少啲人唱噶喎呢只， 但我好中意只歌， 系噶，好噶，编得好好嘅。The Bossa Nova 的歌叫做《不信爱有罪》。 难道爱到都有罪，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两行负罪，无限爱心怎么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满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果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是有罪， 不信爱有罪。印象中咧，好似冇咩人喺呢个节目唱过呢只歌添，因为梅艳芳嘅歌咧就不断好似巡礼咁样噶啦，即系好。好多都喺度， 即系一系嗰啲啊， 多数都系啦。即系譬如话，我跟住呢只咧，我自己就最中，即系梅艳芳咁多歌，我就即最中意呢只嘅。 咁呢只系咪佢第一只嘅歌嚟噶？ 唔系， 即系佢第一次出嘅唱片。 都唔系，《似水流年》系啊，你讲不信爱有罪定你讲边只啊？我冇乜记性嘅。 不信爱有罪系 唔系好记得边只打边只啦？不过佢咁多歌之中咧。我就最喜歡的就是他出電影的主題曲《似水流年》 嗯 其實這個歌呢你這個歌大家都很熟， 很多人喜歡這個歌， 很多人喜歡、就是、可能由於你看電影，有時電影和那首歌的關係很重要的，你在個畫面那裡看到那這個是片尾的時候就是一架山板咁向住个大海一路咁样，一路慢慢咁样撑咗出去，咁啊消失咗喺烟雾之中。 哇！ 咁就系走出呢一只喜多郎为佢写嘅。喜多郎你知系边个？ 我知知，佢好出名嘅 音乐大师啦，即系好长头发，好多胡须咁样，好有型咁。即系咁，但系作词嘅先紧要，我觉得系郑国江老师。 哇！ 呢只歌咧，我自己而家手头咧，我摆咗喺我电话里边。似水流年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嘅， 嗯， 仲要系先过呢只而家呢嘅望着海一片嘅版本，嗰只系 original。原本咧就井 Sir 咧就写咗一只歌，就趁住嗰个电影嘅内容嘅桥段嘅同埋个场景咧而写嘅，即系佢喺个屋顶嗰度，大家一路倾偈啊，咁就会播出。点知咧后来唔知点解啊，导演都系不如再写一个版本。就变咗呢一首，即系其实有时一只流行曲咧，如果能够唔系一定要配合嗰出电影嘅，即系自己又可以独立地咧成为一只流行曲咧，就更加好。 系， 因为佢为出电影带好多，带动得好紧要，同埋最重要咧就流传到而家。我哋可能唔记得出电影内容嘅， 系啊系啊， 唔记得噶， 唔记得， 唔记得噶，少少唔记得噶， 系啊 吓。咁但系咧，只歌咧成为咗经典 嘅，永存 系永存。歌名叫做《似水流年》，因为唔系净系讲电影啊嘛，唔系讲嗰出电影啊嘛，而系讲我哋一路成长嘅岁月。 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 男版的《似水流年》 啊，系啦，系啊，我好喜欢呢只歌嘅。 我见到你好投入啊！ 我系啊，每一次我其实 唔系你都好投入啊，今头先都好投入啊。 直情见到我喺度撑紧嘅山版消失喺浩瀚烟波里， 咁又唔好消失啦，唔好消失啊你！ 我未睇出电影究竟里边有冇呢一个？ 呢套戏系咩？叫咩名啊？似水流年 系咪就咁叫做？ 似水流年啊，真系 唔系呢出电影啊，叫似水流。我讲而家梅艳芳呢出戏， 呢套系啊， 就咁叫梅艳芳。 系梅艳芳。 佢里边有冇呢只歌出现过咧？ 我唔记得啊，但系我好记得 都有好多歌嘅， 又有嘅，但系我好记得佢喺即系喺丽苑啊， 哦，啲由细个开始一路讲。 因為我有看過 making of 啦，佢哋即係好多導演都儲咗好多資料，因為嗰陣冇麗苑噶嘛， 我係要 而家冇麗苑噶嘛，即係要揾翻啲資料啊，咁究竟喺邊度走廊唱啊，嗰啲，即係你睇翻妹姐嗰個即係。 點解佢個成長係點樣？ 係係。有冇講佢即係一定有講佢參加新秀啦？ 有， 一定有啦。 有。 見唔見到你喺度？即係佢指導緊你唱嘅《夕陽之歌》。 但係咧，就我覺得成套戲係即係講阿妹姐嗰種敬業嗰種精神啦，對朋友啦， 係真嘅。 所有一切佢都係用個心真係去做咯。 誒，佢對朋友真係好義氣仔嚟，係啊，好有情。 你睇完嗰套戲，再睇翻個 making of 啦，再睇翻啲導演對佢嘅 comment， 你會啊，我哋香港真係擁有依個。 即係咪？我最記得咧，即係你諗都唔會信嘅，即係話。佢竟然，即系我系点讲咧？我系上电视唱歌啦，以前啊，即系佢新秀之后就开始一路加入电视啊，成日出现啦，咁一齐表演啦。咁啊咁啱咧，佢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唱自己歌噶嘛，咁啊好多时候都会有啲合作啊。咁你知成班，佢竟然教我跳舞嘅，真系。 佢系咪 教我啊？ 唔抵，我知啊。佢系咪唔抵得你唔喐啊？ 喂，唔系唔喐啊，我唔系唔喐啊，而系即系可能佢见到，咦，阿伯你都好生硬，好生硬啊！ 因为可能妹成日中意喐啊。 唔系佢跳舞好叻噶嘛？ 咁梗系啦。 咁咧，即系其实啱嘅，因为我喺佢隔篱一齐，即系有乜理由一个咁叻嘅一个 喐下？ 唔系喐啊，即系你有 steps 噶，我哋佢唔教我喐啊，喐啊用乜嘢啫？有 steps 嘅一齐噶，好多个一齐咁样嘅，咁突然间有一个喺度甩拍嘅咧， 你左脚你佢人哋左脚你右脚， 咁佢又好用心咁啊！你跟住我，你跟住你啦，我哋一齐开始。 你点跟啊？你睇到咩？ 一路咁啊，用只眼睄住咯，即系练嗰阵啊，一路练，咁啊真系出嗰阵都系要及住佢啦。 是咩节目嚟噶？ 唔记得啦，因为一定系 TVB 嘅一个大 show 咁，即系唔系佢，唔系我哋两个咧，系即系好五六个人咁样。但系唔知点解以前 唔得，我要喺啲平台度揾翻你。 呢个应该揾唔到，我都揾唔到，我都未见过吓，未必有， 应该有嘅。 唉，好少。Anyway， 佢呢个咧真系令人永留心中，有只歌我中意噶，汤奇 系 辉哥作俾佢，又系嗰啲电视剧啦，梗系。 哇！呢只歌系咪佢第一只嘅？真系真真正正嘅第一只？ 又唔系， 我嗰时候 当然唔系啦。 听佢第一只， 我记得佢第一张唱片，佢当初唔系呢啲歌，未有咁成熟嘅。 O K， 即系未转成即系真正嘅梅艳芳风格。 嗯。 咁即係如果佢參加新秀，大家都知道佢係唱徐小鳳嘅， 風的季節， 非常之徐小鳳添嘅聲音，係咪一個低音啦？咁但係呢一隻咧就輝哥作俾佢嘅，叫做《心債》。 好，咁一唱就唱俾大家聽。 湯寶如。 终止，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就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中已经是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最后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由现在到十二点钟，我们依然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等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机管局听朝开始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内的抵港层和离港层，分为来往内地和来往内地以外地区两个区域，以分隔相关旅客和员工。各服务承办商亦要成立专责团队分开工作。根據局方發出的內部通告，兩個指定區域，陸區是處理內地航班，橙區是處理內地以外航班。有機場前線員工說，新措施目前是避免不同區域員工互相接觸，但現時所有員工是用同一出入口翻放工，希望局方改善安排。昨日初步確診新型肺炎的53歲男貨機機組人員，今日確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列為輸入個案，已接種三劑新冠疫苗。患者在今個月7號由德國抵港，沒有病徵，在社區檢測中心的檢測樣本呈陽性。他分別在3月、4月和11月11號在香港共接種三劑復必泰疫苗。患者居住在大角咀海帆軒一座，當局昨晚將海帆軒一至三座列為受限區域，至今沒有發現確診個案。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未能按原定計劃出席當地星期日的國殤紀念日活動。白金漢宮解釋，女王扭傷背部，對於自己因此未能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國殤紀念日活動感到失望。白金漢宮日前宣布女王會出席該活動，形容他对此有坚决意愿。英女王上个月曾经入院一晚，之后皇室官员表示女王接受了初步检查，但未有透露求医的具体原因。英女王其后取消参与几项活动，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遵照医生建议只履行简单公务，包括以视像方式主持或参与会面。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先后发生两次六级以上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国营电视台引述当地官员说，两次地震的强度分别为 6.3 和 6.4 级，南部霍尔木兹省的几个城市都感到震动，至今未有人伤亡，只是接获轻微损毁的报告，救援队已经前往有关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无论你会继续去等，无论你已心死，也许短短追追忆哭笑全部因你，无论你爱恋我，无论你爱别人，也许现在决决定一世留下给你，无论要我继续去等，无论我要心死爱着你。 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咗线，你变咗好多。点解唔同我倾落去咧？点解心不在焉？点解对我咁冷淡？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嘅咧？ 从你，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心曾想配合，但我难照做，这是你爱的控诉，是爱的追讨，但我始终感觉到此去无去路，我没有说不爱你，从未说不喜欢，但我心知此刻相爱时机未到。 那个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俾我识呢？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过唱片啊？ 从你， 普通朋友， 你不停 不会咁噶。 的追问， 寻晚你咁夜翻嚟。 系 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啊？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咩 啊？ 你话啊？我系正选，抑或系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啊。 心中的爱线。 情尽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早变，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不变，友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还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 叫做 堆积情感， 一连几首，多谢晒汤宝如，有永远爱着你，草蜢嘅第二首就系郑丹瑞同埋何嘉丽嘅无可奉告，都几得意喎！嗰、那个男仔咁痴缠， 但你把声好好听、 我觉得佢有少少真系。有点那个咧咁，咪由佢咯，豁达啲咯，豁达啲啦，豁达啲啦。诶，跟住堆积情感，当然系阿 Collie 邝美云。 呢只歌我都好中意。 呢只歌送俾你，因为你以前个师兄偶像，头先我再讲一次，唱佢只歌送俾你。歌名叫做《雪中情》。 哎呀，好中意嘅只歌。 而家我相信喺外国嘅朋友、亲戚、好朋友都准备迎接第一场雪，冻噶啦开始。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厌尘，要穿。常常是噩梦，不可心境真。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前，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

因此大希望继续相恋，常漫过才情愿，闭着目成年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好抱怨。常幻过才愿，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星不会转，风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常幻过才愿，闭着目成年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 good night 啦， 真系要讲 good night， 哇，好快12点啦， 3个钟头好似好长，但系呢个长夜就咁。 感觉非常短，因为由九点钟至而家进入尾声，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可以迎接下个礼拜嘅来临。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多谢你， 多谢 Albert， 汤宝如， 多谢 ，Good night，Good night，Thank you。